底完成建築工程和法例要求的驗收工作，取得政府發出的入伙紙。項目內的商場預計在明年四月正式營業，而15個曾經在第五發展區違規舊築物經營的用戶將會遷入商場內的預留店鋪區，裕民里服業。至於公共運輸交匯處和小販市集，亦都會在相關政府部門完成驗收和接管之後相繼投入運作。他又說要完成餘下第四和第五發展區的清場工作，整個重建項目才能夠如期推進。天氣方面，一股清勁的偏東氣流正是影響廣東沿岸，此外華中的氣壓正在上升，預料一股強烈冬季季候風會在明日抵達華南沿岸。本港地區下午及今晚天氣預測大致多雲，下午短暫時間有陽光，吹和緩偏東風，風勢間中清勁。展望明日日間稍後氣溫顯著下降，隨後兩三日朝早相當清涼。現在氣溫22度，相對濕度72%，黃色火災危險警告現正生效。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熱領首先講封路，大埔的大景街有臨時交通安排，為了配合的士司機一次性的強制檢測計劃，直至到12月23日，大景街來回方向近住大埔海濱公園的部分行車線是需要封閉，受影響的巴士路線72號 A 都需要改道行駛，駕駛朋友要留意了。另外公主道亦都有道路工程，來回方向近亞皆老街的慢線需要暫時封閉，而家去尖沙咀比较车多，龙尾喺太子道西。而窝打路道去尖沙咀方向近油站嘅慢线咧，亦都有道路工程，车龙排到去狮隧口。受到工程影响，而家狮隧出九龙嘅车速限制系降到每小时50公里。其他嘅隧道情况，而家只系红隧嘅港岛入口比较车多，其余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大致都系畅顺。路面情况喺九龙区。新清水湾道落平石近住牛池湾变电站一段是车多，车龙排到圣约瑟英文中学。在新界区普通道去九龙方向近西贡市中心一段是繁忙，龙尾在美裕街。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长青隧道入口去九龙和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在马路上面踩单车要尽量靠左行驶，并且和大型的车辆保持一定距离。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卫生署策动，香港电台全力支持健康香港2025。 老公，你今日找数未啊？ 卡数未到期，况且我做了自动转账找数，不会漏的，放心啦。 不是讲紧卡数啊，我是话你今日行够10000步未啊？ 嗱，开个 app 俾你睇下啦，18638步啊！我行多咗路代替搭车，而家习惯咗，越行越轻松，唔单止心肺功能好咗，肚腩仲细咗添。 疫情以嚟，多谢大家自觉自律，保护所有人。 多谢大家保持个人同环境卫生， 为抗疫付出努力。 我哋一定要出多分力，记低出门行程，唔舒服就唔好翻工或翻学，及早睇医生同做检测，香港就会战胜疫情。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多啲啦。 同心抗疫，切勿松懈。 中女彭程， 宅男曾志豪。 中女宅男 杀很大， 杀很大。 好啦，嚟到啦，12月13日，又一个星期日啦，我哋又一个星期日啦，真系，哎呀，曾志豪， 系啊，中女彭程， 系啊，点样又一个星期日咧？即系嗱嗱声啦，唔该，呢个2020年，我唔想再对住佢。 我同各位听众讲声啦，今日咧我见到中女彭程咧，佢好似系坐火车嚟嘅， 好大火气啊！ 我咁啊，你唔好咁讲。 唔系，但我好耐冇见过佢咧咁精神奕奕啦，同埋嗰种即系充满咗斗志咧，所以我好欢喜啊！ 哦，系啊，因为我唔中意啲人冇礼貌啊嘛。 系啊，系啊，唔系讲紧我啊，绝对唔系讲紧我啊，我对佢不嬲都系尊敬有加，我成日当佢长辈噶。 好尊敬。 系啊，我每次都系哇，人前人后都嗌佢阿姨噶。 系啊，系啊，系啊， 系啊，你好声啊，真系。 多谢你啊。 唔系，但系你呢个火气对住2020咧系啱嘅，因为冇乜人咧想佢留喺度噶。 啱啊， 想佢快啲走 啊！ 真系。 系啊，冇错，你知呢几排咧又嚴重咗啦，疫情咁啊，但係又收緊咗啦，啲措施咁啊，都係猛整嘅，所以都真係。 喂，咁你呢幾晚都係深歸翻深宵食堂咯喎，係咯， 梗係啦。前嗰幾日咧，咁咪係最後一晚可以食， 最後一餐 最後一晚六點前食飯咯。我喺我嘅社交平台嗰度都見到好多朋友， 係 即係都特登， 即係哀號啊， 係啦，走咗去食個羊腩煲啊，諸如此類嘅嗰啲。如果六點之後而家係啦， 冇啦， 冇啦， 嗰啲叫做咩 ？Last supper moment 啊！ 唉，直情係最後的晚餐， 最後晚餐時刻 係啊，冇錯。咁你知啦，其實真係香港地打工仔，唔係淨係好似大家咁樣有 work from home 啦，有啲咁啊，有啲可能就係翻日頭啦。喂，大佬有啲翻夜班㗎嘛，咁嗰啲點食飯啊？ 唔係最慘係咧，你而家係連一啲社交都冇曬 啊！ 因為嗱，你當你翻夜晚工嘅打工仔咧，你都仲話可以買上 office 度食啊，即係你可以買外賣。 有啲唔俾 office 食嘅，原來 有啲都唔俾啊。 有啲係啊，啲公司係唔歡迎嘅，所以咧。點解之前咧啲人咪即係癲曬咁樣啦，就唔俾糖食？你佢哋真的要喺街度食飯，真係周圍揾公園揾位坐嘅。 係啊，我最中意咧就係我哋啲官員咧，佢就話唔想見到啲人喺條街度行嚟行去咧。跟住有個聽眾話：，喂，你估我哋捉精靈啊？而家我哋翻工啊！ 唔咁的而且確， 呢句幾好笑，我覺得啲市民咧都幾有啲幽默啊！真係行嚟行去，你估做咩啊？ 捉精靈啊！咁咪前一排真係多噶。 咪捉咩啊？ 精靈咯， 捉菌先啦， 捉菌咪捉菌就捉菌噶， 捉菌早安啊，捉菌安好啊。 但係係啊，但係捉菌啊真係。 但係你話佢翻 office 食飯係一個困難啦。但我如果你話當我唔係翻工嗰啲啦，我淨係想出嚟社交應酬咧， 冇啦， 嗱完全冇可能啦，因為你我上次諗住同兩個 friend 咧出嚟咧，開頭就話喂。佢仲未禁堂食嘅，我哋就話喂，但我哋三個喎， 分開兩台咯， 係啦，分開兩台又好尷尬喎，點食咧咁樣？好啦，後來咧到而家咧禁埋堂食咧，我哋都諗無可諗啦。係咪買飯盒喺海旁食得唔得咧？又驚限聚令喎， 係啊， 三個聚埋一齊又唔得嘅喎， 唔得㗎，係啊， 即係如果踎住喺度食飯又唔得喎， 5000蚊 㗎，係啊， 一個人 啦，咁跟住諗就話，不如就逼喺個車度食啦。就揸架车大家喺个 4van 度咧，即系大家咧， 即系个 4van 度要做世界咁，食完个饭啦，即系，哎，我哋而家攞去。 阿强食快啲啦，对标对标，唔系真系冇计，你同埋你都唔可以呻啊。你可以有自己嘅車位喺度食飯。 咁啊係啊，喂，你起碼自己有私人空間。 車話啦，已經係，喂，都係冇辦法啦。 你唔好講添啊，遲啲你個車都禁埋，唔准三個人啦。你咁大聲啊嗱， 唔得啊嘛，個巴士個巴士點算啊？ 咪巴士又唔同啊嘛，係咪？你而家私人車廂咁啊？ 冇曬呢回事啦。 私人貨車嗰度啊，大佬。 係啊，其實我都懷疑咧，而家佢咁樣禁法咧，即係如果都仲係搞唔掂咧，咁仲可以點啊？係咪真係而家話想？完全禁嗰啲叫做成個小區啊，係啊，小區封閉咁樣啊。 係啊，咁但係有個法律喺度，咁係啊，睇下政府有冇需要嘅時候，咪攞出嚟係啦，用咯。 如果啊，你知唔知啊？即係有啲德高望重嘅政界人物咧，就呼籲大家，不如試下未來呢兩個禮拜唔好出街啊嘛。 哦，係啊，係啊，係啊， 我諗緊。有咩人会赞成呢？唯一嘅可能就 系你冇 咩啊？ 好多人赞成噶。 例如呢， 我即系翻电视台嘅时候咧，做啲新闻节目，啲人打电话上嚟都系 咁 讲噶。 咁唔出街啊？ 咪唔出街咯，叫大家唔好出街啦，即系忍痛一次咯。 咁咪唔使翻工啊？ 咁应该要有啲配套嘅，或者咁讲。 系啊， 但我哋又我冇咁嘅智慧啊。 唔系我谂都 真系要政府 我谂都赞成唔出去呢14日咧。应该就是那些即系圣诞节唔想买礼物嗰啲男人咯，即系可以唔使出街啊，一系啦，一系就唔使买礼物嗰啲男人啦，一系咧就系佢本身就有违反咗二人限聚令嘅情侣关系嘅，咁佢就可以免除呢一种嘅痛苦啦。哇，即系唔使左右逢源，哇，你话几危险咧？咁啊，完全唔使出去。 再唔係就係咧，完全係單身嗰啲啦。我諗嗰啲單身人士係好希望咧有呢啲禁罪令嘅。 哎呀， 凡係二月十四啊、十二月廿四啊、 廿五啊， 係啊，呢啲咁嘅大日子咧，係咪都可以禁足令咧？咁等大家唔使走出嚟眼冤咧。 我唔想再有呢啲情況出現啊！ 係， 我真係唔想啊！所以我希望2020年快啲走啊！咁呢段時間希望大家都，唉，點咧？都仍然要繼續即係苦中作樂啦，係啦，繼續。即係到呢、這個到呢個日子啦， 你會揀咩歌嚟送俾我哋噶？ 我要多啲愛嘅力量咯、啊， 多啲愛。 To your body and feel the truth you make. Your voice is warm and tender, a love that I could not forsake. 'Cause I'm your. the power of love， 力量澎湃汹涌啊！ 系啊系啊系啊，赶走嗰啲病菌啊！唔该你啊！ 唔系我呢个时候反而要保持距离，唔好咁多爱。 哦，唔系嘅爱，我哋都可以透过大气电波发放嘅，都希望系咪？自己都要俾自己啦。 你同你身边个朋友都唯有吓保持远距离的爱啦。变 pen friend 咁样可能好啲。 系啊，不过真系冇得出街住啦，亦都冇得聚咁多啦。系有啲咩疼痛嘅话，即系自己留喺屋企啊，起码都可以休息一下嘅。 嗱，你唔讲咧，我都唔想问嘅。不过你讲开咧，我就想提啦。 做咩啫？ 即系我都话咗各位听众，我今日见到彭程咧气势汹涌咁样翻到嚟咧。 即系你又系想问我， 好似坐火车翻嚟咁样。 你问我系咪有亲戚嚟啊？ 唔系，即系我关心 你。 你 咁肤浅噶，你讲埋晒啲乜嘢啊？ 你睇下佢呢啲说话似唔似系嗰啲咁啊？反而更加坐实咗。嗨，要唔要冲杯暖姜水俾你饮啊？要唔要攞啲紅棗水嚟潤一潤啊？ 唔使啊， 唔使啊， 唔使啊 ，OK。 咁你有冇唔舒服啊？ 我冇喎。 哦，唔舒服哦。 我好彩又冇感到唔舒服，不過呢啲 唔舒服，唔舒服。 呢啲你哋唔知道噶啦，係。如果唔係，你唔會咁樣問噶啦。 唔係，其實我想話，個個都話男士唔明白女士叫做姨媽嚟嘅痛苦。 嗯。 男士點會唔明白啫？因為每次你哋一嚟，個男士 就 好痛苦噶啦，係咪先？ 但你唔知道我有幾痛喎、 啊。唔係，我哋 見。痛苦，你感受到自己嗰种痛苦， 系、 啊、觉得我哋烦啫。 就系、是、咯，我哋见到你咁烦，就知道你好痛啦。我哋见到你对我哋嗰种无理， 但系你系唔知道我有几痛，你唔知道我哋啲姊妹到底受嘅痛楚系点啊？ 咁你哋又知唔知道我哋啲男士，因为你哋唔方便嘅时候，我哋有几咁痛苦啊？ 我知道， 你哋唔知道，你点会知啫？ 我梗系知啦，如果唔系你唔会问呢个问题。 咁究竟有咩人可以解答到我哋呢一个疑难呢？ 其实之前呢坊间呢你有时都留意得到啊，係啊，啲男士试下啊呢、這个驮住个 BB 啊 嗰 个过程呢到底系点啊，都有呢啲模拟嘅一啲嘅示范等佢哋明白係啦、啊、女人要生产嘅痛苦。啱啱呢原来喺呢一个即係 河南啊 河南嗰度呢出现一个嘅情况系啲乜嘢呢，最近我哋有一间学院啊、 嗯、 搞咗一个活动就俾啲男仔体验一下。 体验。 我哋每一个月到底有几痛啊 ！OK， 系啊，佢呢个行动都几得意喎，叫做月经安心行动， 又系安心， 系啊， 咁呢排咁兴嘅， 唔系咁安心嘅嘢， 哦， 好多范畴嘅，可以， 即系嘟一嘟就安心，呢、這个又经一经又安心， 经一经又安心啦，系、okay, 啦、okay. 啊，希望可以消除咧月经羞耻嘅活动，等、 uh-huh. 你可以即系啲男士可以体验一下咧，我哋有几痛咧，咁佢做啲乜嘢咧？佢一部体验仪啊，叫做所谓，我估应该系一啲电击嘅。機器、 oh, no. 我相信都是啦，咁你行埋去啊，試下咯，咁樣。咁我諗係貼咗落去個身體，跟住然之後咧，就等你接受下挑戰，睇下到底咧，嚟經期嘅時候咧，到底係有幾痛嘅。咁佢話嗰個痛楚咧都有分開級別嘅，大約咧係五級至到七級。咁即係有幾痛咧，就話中等至重度嘅疼痛。 即係有幾痛啫，我都係唔會 feel 到噶。 喂，我講俾你聽，有啲痛到咧。我哋都同啲聽眾 翻唔到工啊嘛，你哋 翻唔到工，會嘔，翻唔到學， 會嘔啊， 係啊，痛到嘔啊，正所謂啊，係啊，起唔到身噶，所以點解之前都繼續有話有啲女士希望可以爭取有呢、這個。假期 咯，係啊係啊係啊 ，period 嘅假日， 係啊，因為實在即係出門唔到門口。 咁但係佢其實即係話呢部機係電療嚟嘅， 可以咁講啦。 即係電鬼男人喎，而家 係啊，等你知道，我諗嗱，佢冇辦法可以等你親身去感受到到底個情形係點、嗯。我諗大概係模擬到嗰種痛，嗰、那個痛楚到底係。 我以為佢會自己先攝嗰塊護墊先。 嗯、 因为那个都是说不方便很不舒服的嘛。 是啊。 那应该由肉体上面。 下次可以特别加插啊、嗯、我觉得应该需要的。 你看他现在的语气你看他的语 气。不咩？你 直通车，佢火车直通车咁 啊！冇啊，不是啊！ 嗱，我觉得我哋先带咗嗰样嘢， 我仍然好自由自在啊！ 系咯系咯，人哋用咗嗰啲都自由自在噶， 我仲可以四围跳啊！ 唔系，佢话啲男人就孭住呢部电机咧，真系电到佢咧面容扭曲，同埋顶唔顺咁样。 系啊， 咁但系我想问，咁呢个时候有咩方法可以令到佢冇咁痛啊？系咪真系饮热水有帮助啊？ 我谂就杯姜蜜俾佢。 系咯，啲女人成日都话呢个时候痛咧，又话啲男人啊唔识做啊，咩都帮唔到手咁样咧。喂，佢个电咁电法， 系 呢个时候冇人帮到佢嘅。 系啊， 个男人， 所以佢咪 可以求啲咩啊？ 冇得求助，佢等到即系自己感受到呢种痛楚，所以佢咪体谅到呢个女人啦。如果呢个时候， 佢都係嘅，可以試下到底飲杯熱嘢會唔會可以減少痛楚？但係佢呢個係假噶嘛，因為呢個係電擊噶嘛，佢唯一令到佢減少痛楚就係掹咗啲 pad 佢嘅啫。 冇錯啦，你即係你仲可以有啲咩？如果你可以又攬埋條片，又重疊疊咁樣嘅，好唔舒服咁樣嘅，然後但又要佢做出廣告裏邊嗰啲動作，跳舞。 跨栏跑步， 唔系呢啲好似系上世纪嘅广告嚟嘅，而家冇噶咯。 而家我都大， 而家好似， 而家咁样嘅，而家系瞓觉碌下碌下， 或者系正常咁样喺个 office 里边咧继续指挥约定嘅， 系啊， 系咯， 着条白色裤啊或者白色裙啊咁。 我唔明你特登要着咯。 哦，喂，好明显啦， 系咯， 系咪？唔会污糟啊嘛，唔会漏啊嘛。 嗯，但系佢我仲觉得严，有啲男人做完呢个实验之后佢有冇讲啲体会啦？ 系 话俾大家听啊！我会更加锡我女朋友啊，锡我老婆，哦、好似冇 呢个冇啊，因为可能呢间都系 我谂对佢嚟讲咧，更加会避之则吉咯。你有什么感想啊？哇，赶快做啊！呀，躲开躲开啊！ 系希望下一世继续做翻男人啦。 我都系咁 啊！你系咪啊？ 我都系咁啊！ 如果俾你有机会试，你会唔会试下曾志豪？ 试边样先？ 痛啊！ 哦，痛嗰个电击 系啊！你敢敢 我平时做埋你治疗都做好多噶咯、啊。电到我个医生都话：，哇，你好忍得、啊。 我知道你做只脚啫，你唔系做 小染啊嘛， 小染啊嘛，系咯。 你知唔知我针灸有吉到小染噶？ 系吗？ 佢有阵时吉嗰啲位咧，我想象到都惊嘅，真系阴阴痛噶。 系，咁你而家明我哋有几痛啦、啊？ 我帮你嗌杯姜水啦。 净系姜水。 佢而家都系唔肯承认佢今日搭火车嘅呢、這个气势冲冲啊，真系。 系咯系咯，咁啊各位即系系啦，如果即系都明白得到，你谂下连学校啲学生咁去体验，都知道即系我哋有几痛。 咁我可唔可以举手？ 大家即系希望要大家即系世界和平嘅话，安抚下你嘅另一半啦。 我要举手。 点啊？你有姜蜜啊？定 试下系你哋体验下男人。 嗯。 忍咗好耐嘅嗰种痛苦咧， 好啊，咩忍咗好耐啊？ 忍咩都系啊， 好啊， 即系嗰啲求之不得嗰种辗转反侧，你哋两成日话唔稀罕噶嘛？ 好啊，好啊， 好啊， 我都好想试下， 好 老实啊， 哦， 等我哋可以知道 交换啦，交换啦， 大家个体验系点啊嘛？冇错，即系每一道微小嘅细节，我哋都要留意嘅，真系。 Rubber band， rubber band。 也不松懈，都有用处安排，藏着澎湃。当齐集盛放，能力崩坏，每道微笑，平凡出伟大。可会遇上高级，危难再开，做最关键那板块。你遇着弱不禁风的车夫，细小身躯才近，无视风浪，纵身轻巧跨过去。还你从未自信发表励志话，拿着吉他弹唱，声音安抚壮吧。变破晓， 心中关系。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两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负责统筹指定检疫酒店的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聂德权说，计划反应不错，部分酒店如果做好准备，可以提早在今个月18号，即是星期五，用作指定检疫酒店。政府会配合有关安排，当局未来一两日会公布相关酒店名单，方便回港人士预订。聂德权出席一个电视节目之后又说，如果有酒店提早用作指定检疫酒店，由机场接送检疫人士到指定酒店的专车服务亦都会一并在星期五开始。初步计划有五条路线，覆盖36间指定酒店，日间大约每半个钟头一班车。聂德权强调，计划的全面实施日期仍然维持在今个月22号开始，但呼吁在21号回港的旅客亦都要预订指定检疫酒店，以免因为航班延误至22号才抵港的时候会引起混乱。东头村桂东楼共4个单位，一共7人确诊。卫生防护中心朝早向居民派发样本樽，几十名市民在大厦外排队等候。大厦张贴通告，话居民可以在星期二的上昼11点之后，到医管局辖下指定收集地点交还样本樽。有桂东楼的居民说，担心出现隐性传播，又怕政府会实施禁足令。他本身是的士司机，已经在上星期进行指定群组强制检测，认为今次亦都应该强制所有住户检测，只是派样本樽并不足够，应该进行鼻咽拭子检测。亦都有居民认为确诊个案关联不大，无需强制检测。他说，虽然大厦的渠管设计和之前爆发疫情的大厦不同，但亦都担心渠管有传播风险。市建局行政总监韦志成在网志表示，观塘市中心重建项目的第二和第三发展区如期落成，旧竹物经营者最快出年一月迁入裕民里复业。韦志成说，项目团队克服疫情的影响，追回地盘工作进度，上个月底完成建筑工程和法例要求的验收工作，取得政府发出的入伙纸。项目内的商场预计在明年4月正式营业，而15个曾经在第五发展区违规旧竹物经营的用户将会迁入商场内的预留店铺区裕民里复业。至于公共运输交汇处和小贩市集，亦都会在相关政府部门完成验收和接管之后相继投入运作。他又说，要完成余下第四和第五发展区的清场工作，整个重建项目才可以如期推进。法国多个城市连续第3个周末爆发示威，反对整体安全法案，过百人被捕。巴黎、里昂、蒙彼利埃等城市都有示威。巴黎有部分的示威者沿途破坏，里昂据报有警民冲突，警方施放催泪弹驱散。内政部统计，各地周末有超过26000人游行或者示威。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地区大致多云，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的偏东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日间稍后气温显著下降，随后两三日朝早相当清凉。而家气温是22度，相对湿度73%，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小玲咧，首先讲翻啲封路啦。咁就系波打路道去尖沙咀方向咧，近油站对开慢线，因为有道路工程，影响到咧一带系车多噶。而家车龙咧排到过去狮隧嘅沙田入口。现时咧狮隧出九龙嘅车速限制亦都降到每小时50公里。跟住睇翻啲路面情况喺新界区。普通道出九龙近西贡市中心一段咧系车多繁忙，经过咧记得要特别留意啦。隧道方面咧，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正常。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要预防疾病传播，应确保去水渠嘅隔气弯管内有足够嘅水。每星期将约半公升清水倒入每个排水口，仲要定期检查洗手盆、浴缸、座厕同地台排水口。去水管如果有渗漏、淤塞或排水口有臭味，应立即安排合资格技工检查同维修。千祈唔好擅自改装渠管，上 chp.gov.hk 了解多啲啦。 曾经有一个开麦嘅机会摆喺我面前，我冇好好去珍惜，直至过咗申请截止日期之后，我先至后悔莫及。如果 唔使如果，你系咪讲紧申请做 CIBS 社区参与广播节目啊？截止日期系12月17号晏昼5点半，仲有时间喎、啊、你。 真系，等我即刻上 CIBS.RHK.HK 填表先。 发声就是发光，开麦讲你想讲。 CIBS 就系社区参与广播。 中女有啲咩优点？优点当然系好多啦，最紧要嘅优点咧，就系我觉得中女因为已经系好似一个好识食嘢嘅食家，已经试过好多唔同嘅一啲食物啦，咁所以佢知道乜嘢好，咩系唔好，乜嘢系啱自己，乜嘢系唔啱自己，咁所以咧同中女做朋友或者系相处咧个优点系你唔会觉得好 confuse， 你会知道，你会觉得同佢一齐系好有趣味啊，同埋好分明。 彭程曾志豪，中女宅男沙很大，我是 Queenie 陈李敏。 好啦，两点半啊，新闻翻嚟之后，继续我哋嘅节目《中女宅男沙很大》。 系啊，嗱，我哋今日嘅节目咧有啲特别嘅，我哋希望咧喺圣诞前夕咧送啲礼物俾大家。咁啊，呢个礼物咧，其实就大家最想就喺圣诞节揾到个伴侣啦，系啦。咁但系我同彭程分唔到咁多俾人噶，系咪先？大班人想要啦都。 我唔敢讲啊。 系咩？ 系啊系啊。 咦，你个火车头今日即刻泄咗气 啊？系啊，去到呢啲位真系啊，要戴个头盔啊。 系啊，嗱，我哋就即系知道啦，而家好兴咧，就用呢啲交友 app 咧，就去识朋友噶，即系同以前阿妈咧带你去相睇咧就唔同。咁啊，以前咧你咁样相睇极咧。一日食十餐啊，都系见十个人啫。 嗯， 但系如果你用交友 app 嘅话咧，咁你分分钟咧，一分钟你已经望到，哇！喺陈李张黄河咧都齐晒嘅。不过问题就系、是、啲交友 app 咧，即系有阵时你听到好多咧又惊噶嘛。 系啊系啊， 系咪陷阱啊？系咪呃钱啊？专门啊变富婆啊，或者即系搵啲有钱佬啊咁样咧？再唔系咧就觉得我俾好多钱咧入会咧，其实去到最尾咧我都系孤苦伶仃一个噶咋。 系系系，咁所以我哋今日特登系啦，就搵嚟呢一对嘅朋友啦。 系。 一對嚟嘅嚇，咁啊，但係咧，佢哋係兄妹嚟嘅，佢、 嗯、 哋就係本地咧，真係自己開發咗一個交友 app 啊、 嗯， 叫做 Sparky 啊、嗯，請佢哋兩位咧誒創辦人出嚟同大家一齊傾嘅， 好啊、 一位叫 Gary 係哥哥，另外一位係 Joy 就同大家打聲招呼先。 Hello，Hello，Hello， 大家好啊，我係 Joy 啊。 Hello，Hello， 我係 Gary。 你好，係啦。 你好，你好。 係咁啊，係啦，同你哋講聖誕佳節點樣識人之前啊，喂，真係有興趣喎，兩兄妹嚟嘅喎。 係啊，兩兄妹即係點解咁有心機咧，就搞一個交友 app 出嚟咧？ 係咯，點解啊？ 哦，其實就係我搞先嘅。我哋最開頭嗰陣時候，都講緊十年八年前啦。咁嗰陣時候甚至乎連嗰個智能手機都未有，我就搞咗個 website 嘅。 系， 系啦，咁之后就嗰阵时都做咗十年八年嘅，咁一路做落去，咁到后尾开始兴智能手机嘅时候，咁我哋呢年龄啦，咁就开发咗个手机 app 出嚟咯，咁就、哦、即系与时并进啲啦，咁样样咯。 但系你系咪为咗自己幸福噶？ 系 咪当日咧你就一支弓未揾到伴咧，你就开个 app 嚟揾人噶吓？ 系咪咁噶？ 咁啊唔系，我当时系。 係牙兒戲同朋友一起玩的，即係強調是朋友，不是我自己啦。 牙兒戲添，真係哎呀辛苦你了。 係啊，捱奸底嘅。我哋嗰陣時唔係讀中學嗰陣時就即係你知對適宜性好大需求噶嘛。咁我哋夜晚幾個男仔 friend 咧，有陣時飲下嘢傾下偈咧，跟住有個人咧就無端端就諗到，喂，不如我哋試下亂撞電話啦咁樣樣。咁結果又俾佢即係喺亂撞電話嘅中間又真係識到個女朋友。 咁勁！ 你哋真係亂咁打電話俾人？ 即 係係啊！你有冇聽過啲故仔啊？ 唔係古仔有聽過咯，但我唔知係真嘅喎。喂，你仲記唔記得嗰陣時係點㗎？嗰、那個情節？ 記得。咁你我哋嗰陣時係真係去到十一二點啊，十二點幾，咁喺我屋企冇嘢做，咁啊大家不如玩下電話咁樣，咁都梗係唔係騷擾人嘅？我哋真係好有目的性咁樣，因為你打去真係會唔同撞到唔同嘅人噶嘛，即係可能阿伯啊， 阿伯咪問下個孫女係咪同？ 係啊，即係你見到細路仔聲或者個 target 嗰啲聲唔係我哋嗰啲 target， 我哋就唔好意思打錯電話咁樣樣咯。 咁、哦、你點開場白啊？ 係啊，直接撞到啲聲，誒啱喎，年紀差唔多喎，咁咪睇下試下傾傾嘅咯。 唔係喎，阿 Gary 真係請教你喎。 係咯，個開場白點玩啊？咁樣 你點樣搭訕啊？咁樣。 冇噶，咪真系同佢傾下偈，話誒誒誒，唔好意思啊，你得唔得閒啊？我哋都係冇嘢做，幾個人諗住識下朋友咁樣。 講到咁都得， 而家同佢講都明嘅咁樣樣咯。 今時今日就唔得噶啦，呢啲肯定好好電話騙案嗰啲啊。 係啊， 唔需要啊，今時今日唔需要啊，因為已經有咗我哋啦。 哦 ，OK OK 喎，喂，咁啊阿 Fiona 咧，阿 Joyce 啊，咁你阿哥嗰陣時呢啲行徑咧？你看在眼內，有冇都話喂你生性啲得唔得？ 有不屑啊，真係。 係誒，我嗰陣時係唔知㗎。 佢冇講俾你聽。 細個咋，我瞓咗覺㗎啦。 定係你會唔小心都俾人撩一撩，打多電話俾你？ 係咯，你有冇收到呢啲電話㗎？ 我唔知佢哋咁壞㗎嗰陣時。 係，咁但係阿哥就話喂做下啦。我聽佢頭先嗰啲講法咧，有啲豬黑白格 feel。佢哋嗰陣時創辦 Facebook 係啊， 有啲咁嘅又係幾個圍埋，跟住搞一啲嘢。咁阿哥幾時叫你去又幫下手？你點睇咧？你覺得？哇！你係咪認真㗎？你哋幾個男仔？ 我開頭完全唔明嘅，點解你要即係搞個交友 website 啊？嗰時都根本唔興太 pioneer 啦。咁我自己就做緊家族生意，我哋做服裝嘅，做到好地地嘅，其實好有安全感嘅。咁我又見到，咦？佢又越做越好喎、啊！喂，生意又好，覺得佢又好玩喎、啊。 係 咁。我嗰行又真係都做到好甩碌喎。 係係係。 我後尾咧就覺得，唉，不如我跟佢啦，就轉出嚟跟我哥哥一齊做 easy friend 咁樣咯。 哦，喂，咁你哋兩兄妹有冇分工定位咧？即係譬如會唔會話阿妹咧就即係會了解啲男人啊諗啲咩㗎？即係可能男性市場係點樣咧？就幫佢即係做啲咩設計啊，或者一啲輔助咁樣。即係你哋點分工㗎？ 我哥絕對是整個 project 的大統籌啦，因為他都是看得很長遠的，但我就是偏向執行力多啲咯，多啲 operation 的嘢咧。 係嗱，即係我諗你哋都即係做呢啲交友平台都好一段日子啦，由一個即係普通嘅平台去到而家整出一個應用程式啦，有冇睇到啲人咧使用呢啲交友程式平台嘅一啲變化？香港人點睇咧？佢哋係仲係好收埋自己保守啊，好開放啊？佢哋嘅目的係啲乜嘢咧？幾多歲嘅人啊，男男女女啊，會 即係中意玩多啲 咧？係啊， 即係如果講香港人咧，其實香港人嗰個。都仲係偏保守㗎，如果我哋講緊亞洲市場，我哋香港人係偏保守嘅，而女仔咧更加係好被動嘅。如果講即係 send like 啊，或者係佢傾偈啊，就即係比男性咧係嗰個使用率係低好多嘅。但係咧叫做疫情呢段時間咧，女性嘅用戶嘅使用率或者佢哋嗰個send message 嗰個 percentage 咧已經高咗好多噶啦。 哦，即係疫情又係一個分野嚟，咁不如先講下啦。疫情其實你哋而家見到個市場狀況會係點嘅咧？ 係咯， 疫情其實就絕對對我哋個 app 嘅使用量係有幫助嘅，因為你始終大家出唔到街啊，有陣時出去食飯飲嘢咁，你好似即係呢輪咁夜晚又閂啦咁樣樣咁。所以即係叫做大家一定係會個使用量係多咗嘅，因為係咯啲人出唔到街，咁你又可以喺屋企啊寫字樓啦，隨時隨地都可以識到新朋友，咁 即而且個係個下載量啦、使用量啦各方面都係即一個幾大幅嘅提升咯。 係係，喂，如果真係從用家角度出發咧，譬如你話我男仔女仔都好啦，你話我係要幫襯一個 app， 無論要唔要俾錢入會費都好啦，我係幫襯一個 app 去識人啦，同我。利用自己個，譬如我 Facebook， 我都有好多 friend 噶。可能我上 Twitter 嗰度咧，我都可以即係揾好多人 random 都傾到偈噶。有咩唔同咧？即係點解我一定要用交友 app， 可能先至會令我嗰、那個即係認識到異性機會會多啲咧？有咩分別咧？究竟？ 我最大問題、最大嘅分別啦，話你譬如頭先講話Facebook 啊，或者 Twitter 嗰啲，咁因為嗰啲你譬如揾到嗰啲用户，又未必係佢哋有咁樣嘅識朋友嘅需求噶嘛。咁但係即係變咗上。我哋呢啲 dating app 咁，其實大家嗰個目的性都係會比較同一啲，都係可能想識一下啲新朋友啊，甚至乎識翻個另一半咁樣樣。咁大家即係如果啱傾嘅話，咁發展得嚟就會快啲咯。 嗯，即係擺明居馬啦，即係可能喺呢啲 app 裏邊。但係質素有冇？係 咯。 有冇代表？因為嗱，有陣時好衰嘅，你唔使擺明居馬嘅，但如果咧你本身即係都嚇有意嘅話，你傾下傾下都可能發展到噶嘛。定係會唔會喺質素上都有唔同嘅？即係 app。特別在 dating app 裏面出現的人，同埋可能我在社交平台度有冇分別嘅咧？ 其實就一定有分別嘅，因為點解咧？即係你知道其實 online 同 offline 其實都係一樣嘅，就算你任何平台都好咧，其實大家嗰啲目的咧都會各有目的啦。咁所以就變咗話，你如果就算上嚟 dating app 識朋友嘅時候咧，其實都絕對奉勸大家係要。小心識人，等於你識朋友都係要大眼識人咁樣樣咯。 係係係。 男女嘅比例係點樣？咩歲數啊？即係我好有興趣知道，同埋啲質素係點？ 你驚你自己嘅歲數咩？ 唔係，我即係同啲姊妹分享一下。 歲數呢一點，我答咗你男女個比例先啦。男女嘅比例其實以前我哋做 website 嘅年代就可能女用户再少啲嘅。 係。 咁嚟到而家 app 嘅年代咧，其實就可能會接近翻啲啦，大約係六四啦，六係男，四係。女咁樣樣啦，咁歲數方面啊，歲數方面其實就嗰個差別比起以前就仲再拉闊咗添嘅，因為以前可能比較集中係一啲年青啲嘅用户，可能廿零、卅零歲、四十歲頂曬籠咁樣樣噶啦。咁但係而家我哋都好 surprise 嘅，即係自從我哋做 app 以嚟，即係嗰個年齡層係可以去到一啲係五十幾，甚至乎你望落去係over 六十。幾嘅都會有咯，個年齡層係闊嘅，即係我諗係廿頭啦，到五十幾都大有用户咯。 阿婆都要識小鮮肉㗎，係咪先？我哋上個禮拜講嗰單新聞，即係咯個婆婆，即係幾乎係婆婆嘅年紀都同咗個小鮮肉一齊㗎啦。 都有調翻轉嘅，都唔少嘅。 都唔同係嘅。喂，咁嗱，如果我哋真係要介紹下你哋呢個 app 咧，咁你話同我哋雲雲咧，即係喺唔同嘅地方見到咧，嗱，你哋個賣點就話本地姜啊嘛，即係其實。本地啊，定係你話佢唔係或者以外國做基地咧？對一個交友 app 嚟講，有冇咁即 係 咁大影響咧？有咩分別嘅咧？其實 有㗎，即係因為香港人咧係好小心啊，佢哋好謹慎啊。 嚇！ 我哋知道呢一點咧，所以我哋有自己嘅真人客服，我哋有自己嘅 CS 咧去處理好多嘅問題啊。即係佢哋會自己去揾我哋嘅客服啊，問一啲問題係啊，究竟我應該點樣去同人傾偈啊？我張相究竟點樣先可以靚啲啊？我 profile 應該點樣執啊？而我哋嘅 CS 都會係人手去 screen 我哋嘅會員。即係包括佢哋嘅真偽啦，佢哋每一日做嘅檔案認證啦，所以佢哋嘅工作量都好大啊！ 即係你哋會教埋人哋點樣去社交應酬㗎？即係如果唔識同人哋打開話題，你哋嗰個 CS 會做到呢個地步㗎？ 嗱，如果咧我哋覺得嗰個會員佢真係有認真嘅， 係 好有 potential， 亦都係一個真會員嘅，咁我哋其實會幫佢㗎。 哦， 咁但系你点知佢系认真啊？点知佢系真啊？唔系讲大话呃你咧？嗱， 就话佢要验证啦，我哋一阵间再问多啲啦。 系啦，吓咁啊，所以一阵间翻嚟继续同阿 Joyce 同埋 Gary 一齐倾倾啊！這个真系唔可以是但，唔可以求其嘅呢样嘢，知唔知啊，豪仔？ 若爱是但求开心，我问要不要求其伤心？ 尽半生不懂爱，回头没有心计划未来，才来独处好好检讨什么叫爱。你便来，混乱里结识到你，浪漫叫一切粉饰同盼待，某一刹就觉感情深得可爱，在倾吐那刻回响，感情从不是爱。若爱是但求终生，你问，怕只怕求其终生被困。你宠爱父母亲，我为良朋怜悯，怎都算是个好人。若爱是但求终生，我问，要不要求其终生？纵双方理念多相同，却不相容，莫论配衬。 所以你都要有認證的，同埋呢啲有技巧的。咁我哋今日咧就喺聖誕前夕咧就揾嚟啊，一對兄妹啊創立咗一個交友 app 啦。咁啊賣點就係本地姜。咁究竟呢個本地姜嘅交友 app 咧點樣可以幫到我哋呢啲即係寂寞男女咧可以揾到另一半咧？咁啊繼續揾佢哋兩位嘅老細出嚟講下啦嚇。 大家好， 系啦，咁啊 ，Gary 同阿 Joyce， 系啦，同阿 Gary 同阿 Joyce 啊，妹妹就系 Joyce， 阿 Gary 同哥哥啦，系啦，喂，即系问下点样认证都紧要噶， 咩叫做真会员咧？系咩意思咧？ 其实认证我哋本身有我哋自己要求嘅某一个手势嘅，嗰、那个我唔讲噶啦，一定你要去到某一个位，你先知道嗰手势系咩样嘅。你喺网上边系搵唔到呢个手势嘅相嘅，基本上。 吓。 咁你要自己影咗张相自拍，我哋 compare 你张相。是不是你本人？如果是你本人，我们才会给这个档案认证这个 chop 给你的。 哦，即是意思是不是说有些人可能就我找了刘德华张相我就扮的，那你们就会识穿到我不是。那怎样识穿法？即是我 upload 这张相然后会怎样 的？你凭什么？是的，即是电脑 AI 啊，定是你们肉眼啊，定怎样 呢？我们两个都有的，其实 AI 一定是会做大部分工作的了，因为如果不是人手做呢就太海量了。我们 AI 会先对比了那张相是不是他本人。但是有些很狡猾的，他们会拿那张相放在手在旁边的，那些我们就要肉眼去 screen 咯。 他放张手放在手在旁边是什么意思？ 是 就是他自己真的手就放在张相 旁边，是啦，就扮是那个人做某一些我们特定要求的认证的手势。 哦 okay, 哦，我明白了。因为呢意思是不是说因为其他即世界呢可能有很多骗徒呢，他就用一些电脑电脑相或者某些名人图啦，那你们本来就希望他好像即是我打一个比喻，好像啲绑匪咧，你要佢攞张今日个报纸影张相，你咪先知道佢系 update 系今日噶嘛？佢哋可能就要求嗰、那个即系会员咧，你话你系刘德华啊嘛，得你用刘德华个样，譬如做个手势，譬如 V 字手势先算啦。如果你做到嘅，我咪信你系真嘅咯。咁佢就话呢啲有啲绑匪，佢、 哦、 就会佢就会都将自己嘅手摆埋一齐。咁、你哋都识穿到嘅，即系相同埋真人嗰、那个哦。喂，呢、這個陷阱都幾大喎！其實如果咁搞嘅， 多唔多啊？其實 多㗎，多㗎， 係咪啊？ 唔少㗎。如果講即係我哋呢一行嘅問題，咁但係我哋都 真係盡做嘅，喺我哋個 app， 我哋嘅客服同事啦，包括我哋個 AI 啦，我哋每一日有新嘅 AI learning， 我哋都希望可以幫到啲會員去 screen 呢啲問題嘅會員咯。 係，喂，但係你呢個叫做本地姜嘅 app 啦，但係係咪都唔會限制話淨係招呼香港人去玩㗎？ 海外人士 係咯， 有冇？ 即係我係劉美君啊，即係由海外美軍玩唔玩得嘅先？ 其實絕對得啦，咁但係就係話我哋其實就喺香港做嘅時候咧，我哋都係盡量想俾一啲本地嘅人用嘅。而呢個宗旨亦都可能係我哋嚟緊之後嘅宗旨。譬如我哋去到台灣嘅時候，都可能會係想啲台灣人俾翻識台灣人啦。咁因為我哋而家目前係得中文版嘅啫，咁所以你話你如果係海外華人，咁你睇得明中文咁梗係冇問題啦。咁但係即係照計，我哋隻 app 就比較真係少啲外籍嘅人士咯。 哦，咁你覺得呢個係一個好處定係會好似 限制 咗 你哋嘅發展啦？係啊。 其實對於會員嚟講咧，一定係好處嚟嘅。 係啊。 係個損失係我哋嗰方面啫。但係對於會員其實係好嘅，因為第一佢識嘅我香港人，我基本上都係想識翻香港人啦。 係。 咁第二係其實會減少咗好多外國嚟嘅騙子㗎。係。係啊，呢個係對會員嚟講好好嘅。我哋當然有損失啦。 係。 我哋損失咗好多外國嚟嘅註冊嘅會員咯。 係冇錯。 咁但係我哋覺得。sacrifice 呢樣嘢都值得嘅。 係冇錯嚇，嗱頭先你又講咗啲騙子點樣隻手揞住你，佢做唔到呢啲動作啦。呢、這個我假設嗰啲係男騙子啦。 OK， 好啦，咁啊女騙子騙B啊嗰啲靚樣，你知啦，幅相好靚啦，係啦 P 圖真人又未必，哇係咁嘅樣喎。呢啲你又點樣 screen 先？係啊， 其實你話 P 圖係難搞嘅， 係啦係啦 ，Joyce 我都有 P 圖啦，可能係。 我哋之後可以奉勸，真係輕手啲，因為男仔咧唔係真係唔係好 buy 你 P 到認唔到你咧，就這個真係冇咁好嘅。 係即係沾曬面咁樣，就好似好假。 但可能你哋個程式或者你哋嘅肉眼，你哋睇得多咧，都大概會有啲 嘅。 但係呢樣嘢又好。就好難話，因為佢張圖 P 得太勁，跟住又阻止佢上嚟用個 app 嘅咁樣， 係咯， 呢個個人嗜好嚟嘅啫。 係啊，即係等於你冇理由化濃妝咧，就唔同你傾偈咁樣噶嘛。但如果咧，你即係我哋先講騙嗰度咧，嗱，我哋一陣都要再問下 Gary 同阿 Joyce， 因為有好多人都好擔心噶嘛，究竟會唔會識到咧係集團式經營咧？即係原來呢幾個 model 咧，原來全部都係同一個即係老細 train 出嚟噶。係啦，因為上到交友 app 咧，大家唔知咧嗰個嘅警戒心就好強噶啦。嗱，我哋翻嚟咧再同即係兩位就講下究竟即係用呢啲 app 啦，有啲咩 tips 啦，又點樣可以俾人防騙啦？最緊要係咧，喂，依家你哋講下啲 成 功 個 案，等大家即係充滿少少信心，好唔好？嗱，我哋翻嚟再同兩位傾偈下。 體，在距離月面230公里處成功點火，22分鐘之後發動機正常關閉機。國家航天局話，根據實時遙遠監測數據，判斷軌道器同返回器組合體成功進入月地轉移軌道。携带月球土壤样本的组合体之后，将会在月地转移过程中进行中途轨道修正，并选择时机实施轨道器和返回器分离。天气方面，一股清劲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华中的气压正在上升，预料一股强烈冬季季候风会在明日抵达华南沿岸。预测本港地区大致多云，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的偏东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明日日间稍后气温显著下降，随后两三日朝早相当清凉。现在气温是21度，相对湿度71%，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令首先讲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在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龙尾波斯富街，而红隧九龙入口就在收费广场对出一段车多。路面情况在港岛区，而我街有紧急维修，去金钟方向介乎边宁顿街至到渣甸街之间的部分行车线是需要封闭。在九龙区，太子道东有水管急修，近富豪东方酒店的来回方向都有封路，去观塘方向的慢线和去旺角方向的快线都是需要封闭的。而在窝打路道亦都有道路工程，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油站的慢线是需要封闭，现在排到去思瑞口。受到封路影响，思瑞出九龙的车速限制是降到每小时50公里。另外，到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是车多，龙尾果栏；而尖沙咀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北京道一段亦都是车多，车龙排到中港城。在新界区，普通道来回方向近西贡市中心一段是车多繁忙。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同心抗疫，我哋必须护己护人，减少社交接触，尽量留喺屋企，避免社交聚会同到人多嘅地方。喺可行情况下，留喺屋企工作。唔好同人握手，仲要避免聚餐，做好以上措施，同心合力防止新型冠状病毒喺社区传播。上 chp.gov.hk 了解更多防疫资讯啦。 会唔会中意中女？我觉得中女系好有魅力嘅，尤其系譬如话我妈咁样啦，当佢发现咦今日啲鸡蛋贵过寻日，佢就会好据理力争。即系我觉得生活上嘅一啲。好细微嘅执着，其实喺我哋嘅人生当中系扮演好重大嘅意义嘅，所以中女都好可爱嘅。 彭程、曾志豪，中女宅男沙很大， 我系张敬轩。 系啊，今日我哋嘅节目咧都特别啦吓，咁啊趁住因为都仲有少少时间就到 圣诞， 圣诞节啦，系啦，冇错。虽然疫情嘅影响底下啦，可能真系未必能够真系出到去啦，咁但系唔紧要，我哋而家都网上发展嘅， 系咯 ，online 揾翻个盘啦， 揾个识个朋友， 系啦，咁我哋揾嚟咧，即系两兄妹啊，咁佢哋主打嘅呢个交友 app 咧，就系话以本地嘅即系市场为主嘅，咁啊头先我哋半个钟之前同佢访问咗啦，关于佢哋点样会创咗呢个 app 啦，咁同埋一啲即系佢哋应用起上嚟嘅一啲心得啦，咁今呢一波咧，我哋就要即系入正题啦。咁譬如咧，点样可以喺个 app 上面咧，真系大家用交友 app 嘅时候，会更加容易识到另一半啦。有啲咩可以做啊？有啲咩禁忌啊？千祈唔好做啦。咁样嗱，咁啊，又再请翻阿 Gary 同埋 Joyce 出嚟先。 系 ，hello。我谂我俾个好简单嘅概括啦， 系 就系话因为我哋本身推出呢个 app 嘅时候咧，我哋都系。定位一個比較認真啲嘅一個交友程式嘅，咁所以我哋希望啲用戶都係一啲用認真啲嘅用戶嚟嘅，咁所以就係話好簡單咁講就係話，譬如你我哋得兩樣嘢嘅啫， 利用呢個 app 嘅時候，你就 upload 多啲相啦，或者你嘅自我簡介嗰度，你要盡量寫多啲關於你自己嘅嘢啦。未必一定係啊，你工作上有幾大成就，揾幾多錢，咁可能係講一啲你自己嘅日常興趣啊，有啲咩嗜好啊，中意做啲咩，等人哋多啲。全方位啲咁樣去了解你，咁樣個成功率就會比較高啲啦。 即係我要話俾人聽，我有幾多層樓啊，幾多架車啊，幾隻 表，係咪好啲啊？喂，你哋見過啲人咧，即係所謂錯誤示範嘅自我介紹，通常係會衰啲咩嘅咧？ 哇！如果講男仔，我講男仔嗰邊見啦，男仔嗰邊就真係嗰啲檔案相，因為男仔可能冇女仔影相咁有 sense 啊，咁同埋而家影相太方便，佢哋求其咧就攞部手機舉埋塊面度咧就影噶啦，咁變咗咧你張相啊或者你個頭就會變咗好大，你知個手機 mon 咧都好大個噶嘛，咁你就人對方見到嘅時候咧就可能 就見兩個鼻。 系啦，即系你即刻五官集中晒喺个画面度，又其实人哋见唔到你有几优雅噶嘛。 系 呢个系啲男仔通常会犯嘅禁忌，甚至乎有啲可能够胆喺个男士度或者喺自己屋企嘅洗手间下边挂住好多毛巾嘅，甚至乎挂埋其他嘢你都见过嘅。咁呢啲又比较 我真实唔得咩 ，Gary， 我想俾你见下我真实嘅面。 我哋都要俾少少幻想空间人哋嘅。 O、okay, K， 即系相嗰度可能就太过随意啦，亦都即系冇乜技巧。角度咁 修饰 系啦， 咁男仔就系个问题，男仔就太过唔修饰，女仔即系可能太修饰， 系系即系 Joy 咪你都觉得如果男仔摆呢啲相就即系赶咗半客噶啦，已经。 始终你 dating app 咧，即系档案上一定系决定一切噶啦。咁你放一张咁嘅嘢，当然系即系好吓人啦。咁我俾少少用 dating app 嘅少少建议咧，即系如果你放多过五张相，咁我哋个即系 figure 系你放多过五张相，你嘅成功率真系会多好多嘅。 哦，咁睇唔同角度 系嘛？如果我嗰张相同啲宠物一齐影咧？咁又會多好多 咯，係啊係啊，寵物，因為你就算喺現實世界咧，啲人都話攞去放狗咧，就總係容易多啲異性過嚟搭訕噶，會 係呢個係真噶，喺邊都係一樣噶。 係 跟住我哋又測試過咧，如果你張相係露齒嘅，即係我哋視為露齒， 係 原來又係會多好多 like 噶 喎。哦，喂，咁但係如果咧誇張到咧，好似人哋而家嗰啲小一面試咧，都會去影樓度影噶嘛。即係呢啲影樓相咧，會唔會又令人哋有種抗拒，就話喂，好似假假地咁樣噶？ 有冇人咁做？ 影樓相都唔會噶，反而我都真係覺得，我係覺得你係一個 serious 嘅人咯。 哦，即 係 有誠意， 你真係有誠意嘅，你係真人嚟嘅，亦唔係嗰啲假嘅，攞啲求其攞啲相上嚟咯。咁同埋咧。如果你是認真的用家，你是可以 show 一些你自己的特長。 嗯。 如果你的特長是手指，那你就 show 你的手指咯。你特長是你的腳，那你就 show 你的腳咯。 是。 那我們即都希望你可以 show 到你的長處，但是不要露那麼多咯。 嗯嗯。我 可能是你的體型啊，上的可能是你的有些什麼強項，可能是你打羽毛球好呢。或者是你游水好呢，咁呢啲即係譬如立體啲呈現你個優點出嚟囉。 啊有啊，嗰陣時我個 friend 呢，女仔 friend 嚟㗎，咁呢佢亦都有玩即係唔同嗰啲交友 app 啦。我見佢最尾呢，我啊點解你最後會揀中咗呢個男仔想同佢發展呢？佢話佢嗰啲相呢全部都係行山相嚟嘅。咁就真係望到晒喎，即係唔係假，唔係淨係攞住碌行山竹咁簡單，真係喺山啊，或者你會見到佢郊外呢。咁我個女仔 friend 就話：喂，咁佢覺得呢好似一嚟好有活力啦，二嚟覺得呢佢係好老實啊，佢覺得佢係靠得住啊。所以係咪呢啲呈現到一啲真實場景啊，有某啲活動嗰啲相呢，其實都係有著數㗎。 絕對係。 有 app 咧，佢都系睇你张相，你第一张相十分之紧要，所以我哋成日都讲咧，你嗰张相要 tell 到一个 story 出嚟啊，你点样可以喺你一张相入边 tell 到你自己嘅 story？ 咁所以就系即系尽量系展示自己嘅长处又好 ，hobby 就好，我棚牙靓咪露啲牙咯，咁另外咧有啲即系唔好做嘅嘢咧，即系唔好做。即唔好晒太多你嘅 奢侈嘅 有錢嘅，我有好多車嘅，我影係咁影我啲車，咁但係其實咁樣係唔 其實仲拍車， 唔係我買車嘅啫，即唔好嘅咁樣又 賣啫，係啊，你唔～ 真實，你可以怎樣做呢？如果你想曬你架車，你個人坐喺入邊啦，你睇下條車字啊，即係呢啲咧，可以起碼喂架車真係我㗎，咁你又可以影到自己咯。 OK， 咁如果你講到話曬車嗰啲咧，其實就等於係講緊你嘅一啲叫做家底或者你工作咧，咁呢啲使唔使咧？其實喺嗰啲簡介嗰度咧，晨早已經即寫到清楚。嗱，我啊揾咗25K 嘅，我啊做投行 iBank 咩都，即呢啲係咪要有咁快得咁快就已經揭曬個底出嚟先啦？ 其實我覺得唔需要嘅。咁當然你可以即係略大或者提一提，咁絕對係可以嘅。但係我諗你又即係一啲女仔可能其實係唔係淨係咁睇金錢上嘅，咁你可唔可以講下你啲興趣啊，或者你啲日常生活習慣啊，有冇品味啊，諸如此類咁嘅嘢都可以，即係平衡啲咯成件事。 定係因為唔同年紀咧，嗰陣時我見我 friend 佢嗰啲交友 app 咧，佢揾嗰啲男士咧，因為我嗰陣時我 friend 佢年紀都成熟啲嘅，佢揾嗰啲男士咧寫得好。好白噶啦，譬如有啲講到就話咧，我有一層樓，咁我其實係做大學嘅教師嚟嘅，咁我就咧已經係有一定嘅積蓄，即係佢當然冇講有幾多銀碼啦，好實際喎、即係講啲嘢咧，即係好似等你大家唔使喺度就係估下咁樣咧，係咪可能對某啲類型就反而咁係啱數啊？ 我相信都會有啲咁樣嘅市場嘅，即係你咁樣寫得，即係證明係都好多。對方是想認識翻啲，即係好快就知道你到底是咩情況咁樣啦。咁但係我諗盡量平衡啲咯，成件事。 係。咁但係嗱，即係表面嗰啲嘢，我哋好容易睇到啫，係咪啊？啲相影得靚啲，頭先好留意阿 Gary 同埋 Joyce 講嘅嘢。但係我嗰啲內在嘅性格啊， 我有冇內涵 啊？係咯，別內涵嗰啲我好難表現出嚟喎。咁嗰度點樣咧？其實又 即係呢啲就真係我覺得就嗱，當然我哋即係呢個應用程式係。好方便去俾你識人啊！咁但係你至於頭先講嗰點，我就覺得其實都好靠你自己。但呢度喺呢度都奉勸下大家，就係話其實就雖然好方便，但你都唔好太快同人交換你自己嘅個人聯絡方法啦，或者好快就出嚟同人見面，即係都奉勸大家真係要比較用一段時間去傾偈啊，了解咗對方係咪真係啱傾啊，各方面係咪都比較襯得到之後先至去諗下點樣出街見面嗰啲，咁就唔好太快咯，真係。 哦，你哋有冇一個即係好似話 教 為冷靜期，最好幾耐先至即係最好認識佢哋咁樣出嚟咧？ 係 啦。 我哋冇呢樣嘢嘅，不過咧，我哋自己喺我哋做一啲配對嘅邏輯入邊咧，有一個定律，我哋叫三次黃金定律啊，即係話其實咧，俾三次機會佢啊，都係俾三次機會你自己啊，咁呢樣嘢其實係 work 㗎，我可能推第一次俾你，你唔 OK， 第二次。佢第三次可能 OK 嘅喎，佢可能仲發展到嘅喎，咁所以我哋嘅覺得就係、你唔好有前設俾自己，即係唔好有咁多框框咧，你可以揾到對的人㗎，即係所以我哋就喺我哋自己嘅配對邏輯，或者甚至乎我哋同會員都係咁樣講嘅，俾多少少機會俾其他人咯。 唔使咁心急嘅，系啊，一於咁話嚇。好啦，我哋又休息一陣啦，聽首靚嘅情歌翻嚟之後啦，等消化一下先，因為 三次機會， 係啦，三次機會，係啊，得唔得啊？問下佢識唔識跳舞啊？哎呀，冇啊，而家冇跳舞， 大家都笑， 係啊，自己跳就好啦，真係啊。休息翻嚟之後，繼續同 Gary 同埋 Joyce 繼續講下。 Met you by surprise, I didn't realize.That my life would change forever Saw you standing there I didn't know I'd care There was something special in the air Dreams are my reality The only kindare a common thing I try to live in dreams It seems as if it's meant to be Bridget Sanderson 的 Reality 啊。 電話旁邊繼續有、Gary 和 Joyce 啊，想問一下他們呢 Founder 是你們、設計這個交友程式的時候，或者你們自己覺得交友這回事呢，你們會不會傾向有很多那些叫做、計算分類呢，就會覺得增加成功率的、譬如我見到日本他們呢又說最新出了個叫做 AI 的配對啦，即可能用人工智能呢就將一堆大家即性格啊可能興趣背景相近的人呢就即 group 埋一堆，咁然後先至擁他們出來在個市場度溝通見面呢，你們是傾向哪種方法的，是大海撈針大家、即自由發揮啊，還是精密計算然後就擁大家呢就差不多的人就一起傾偈咁樣 呢？是哪一 隻 啊？ 我們就、會傾向是一些比較主動一些活躍一些的用户，這個一定是我們優先推的了、 嗯、 還有就是說譬如他因為、即尤其是香港這個市場呢，這些用户大家都比較嚴謹一些或者認真一些，即所以就是剛才我們說認證那件事呢，如果認證上我們都是會推多一些的、 嗯、 因為至於你說 AI 那些呢我們當然是會有啦，但是即因為你始終你 AI 又很難分析到那兩個人的性格到底是 match 不 match 到的、 嗯、 所以我們的計算方法 是好像剛才這樣講，它活躍啦、主動啦，同埋有冇做認證啦，呢樣嘢係會相對個比例會高啲咯。 同埋你會根據翻佢哋自己嗰個選擇係咪啊？跟住將佢哋配對係咪咁講？ 冇錯冇錯。 哦 ，OK。 即係就唔會話你就大學畢業嘅、嗯，我都要幫你揀嗰啲人咧，全部都要大學畢業，你即係就唔會行呢個方向嘅。 係啦。 嗯、 哦，咁你哋覺得其實呢啲咧有冇話邊種嘅成功率喺你哋經驗裏邊係好啲嘅、嗯？即係咪真係話喂，真係要門當户對、哦，大學畢業對大學畢業，大家做白領金融對金融係好啲，定、嗯、係你發覺係完全冇呢種？ 應該就唔會有呢樣嘢㗎啦。我諗其實就算係線上交友同線下 offline 或者現實生活交友都好啦，即係你自己諗一大堆前設咁樣樣，咁但係其實可能 end up 你問十對夫婦，可能其實。有幾多對是真係同到你真係最完美理想嗰個另一半去結到婚呢，咁我諗都係咁樣樣咯。 哇！呢句好悲啊！ 雖然你唔係大學生或者唔係揾幾多錢一個月，咁但係我係相處得好好喎，其實件事可能都會 work 咯。 係啊，喂，講嗰啲例子或者你哋係啦曾經 成功 配對過嘅係啦嗰啲情形俾大家聽下。 如果講我哋之前嘅交友網站咧，有一個 interesting 嘅，有一對男女啦，咁、那個男仔就 send email 嚟俾我哋嘅客服話啊，我想你出一個證明俾我哋，就話我哋兩個咧，我同阿邊個邊個喺你哋個網站識，咁我哋就覺得好奇怪，佢仲有個 format 俾我哋跟嘅喎，咁、我哋就你有咩用啊？要個出個咁嘅嘢？哦，原來咧佢同呢個女仔拍拖，佢想。同佢結婚， 嗯， 佢想帶佢去英國，但係咧英國嗰邊嘅領事館咧要我哋出一張乜嘢話，你哋兩個真係喺呢個平台識，真係拍拖，你依家要接佢過去啦。咁我哋遇過一個咁樣嘅情況，最後尾佢哋真係喺英國結咗婚，佢仲 send 咗啲相俾我哋睇，咁係好幸福、好開心嘅一件事。 等等先，即係嗰個男嘅係英國人啊？ 系佢喺英国住嘅香港人。 哦，佢英国住嘅香港人，但系佢就咁同佢结婚，点解要有证明咧？ 你哋认证咯，系啊。 点解嘅？佢个领事馆有咁得意要求？ 系啊，我就系唔知道，因为可能佢哋嗰阵时要移民啊，即系因为接佢过去，佢娶佢过去，咁但系本身个女仔喺香港噶嘛。 即系可能惊你系嗰啲咧，无端端 假结婚嗰啲啊。 哦， 咁搞笑。 哦，真系几奇怪啊！ 系喎，呢 咁结果我哋就真系出咗封信，咁结果佢哋真系结咗婚，仲 send 咗佢哋喺英国结婚嘅相。 哦，几好喎！呢个你哋有冇资料？譬如话佢哋系交谈咗几多次啊？ 几多 岁大概咩背景度噶？ 系啊系啦。 咁呢个我哋冇去 check 都系咁啲， 因为我哋又冇个 privilege 去 check 佢哋。 哦，咁啊系。 哦，呢啲 即系你都好尊重啲人嗰啲私隐。 系啊系啊，我哋唔会咁样做嘅。咁啊，分享多一个成功故事啊，又系最近嘅事嚟嘅啫。 嗯。 咁我同阿 Gary 两个嘅 common friend 系 嘅朋友，咁我哋就喺一个食饭嘅倾偈，倾下，佢就话。啊、我前排咧同我朋友兩公婆傾，佢哋結咗婚好耐噶啦，都有十年噶啦。 係， 佢哋話聽下聽下話，哦，原來佢哋咧就喺我哋以前個交友網站嗰度識，之後結婚。咁我嗰個朋友咧就話：嚇，你講多次，係咪呢一間啊？真係呢一間喎、 啊。 係。我話係啊，係呢一間啊。咁最終咧就確認咗，佢話：哦，係啊，我識佢老闆嘅。咁原來咧就係佢呢一個朋友。 就是經我哋嘅網站兩個識咗，仲結咗婚，結咗好耐婚，我呢個朋友先知道嘅。 哦，即係所以嗱，其實你應該咁講咧，喺呢個 app 上面咧，唔係淨係交友嘅，其實佢真係可以變咗揾終身伴侶嘅。你呢兩個 case 其實去到最尾真係拉埋天窗嘅。 係啊，所以你話由我哋以前即係十零年嗰個網站嘅時代咧，去到依家，其實我哋都真係有好多成功例子係結咗婚㗎，我哋都有真係有幫佢哋找對的人㗎。 但你覺得咧，即係你話對於一啲普通嘅即係市民嚟講咧，佢有冇話我係需要去到咩階段，我先至應該咧試下開拓喺 App 度識人啦、啊？定係你話其實？已經是冇所謂的了，即係拖 咩歲數都得， 咩歲數咩渠道開多個機會都無妨咧。因為老實講，可能有些人咧，仲會當交友 app 咧，就話嗱，我走投無路先會上去呢些地方嘅啫咁樣。 其實唔係㗎，我哋以前咧後生嘅就真係居多㗎， 係 即係十八二十啊。但係咧，我哋已經發覺即係四五十啊嗰啲咧，近排啊係多咗成30%㗎，而且咧嗰啲用戶。是很認真的，他們不是只是說我 upload 一張照片，他們還會在我們的照片分享那裡放很多自己日常，即我說的真的跳舞那些、他們跳舞啊去行山啊，他們真的很有誠意、在那裡給人家即看多些他們生活上面的東西、所以真的不是說走投無路的，是由他很小個 很主動已經是了， 是啊，去到他可能第一段婚姻有問題啊，佢哋喺度會唔會揾到另外一段婚姻？可能都會㗎。 所以我聽到咧，阿 Gary 同阿 Joyce 咧，其實佢強調咗好多次有個關鍵字咧。認真，我 feel 到咧，即係無論你喺個 app 度咧，你想點樣即係識人啊，想有啲咩結果咧，似乎個秘訣都係認真兩個字， 老實同埋係啊，好啊，多謝曬兩位啊，今日同我哋咧中央宅男省大家一齊傾下偈啊， 冇 益良多，袋咗好多嘢喺袋度啦。 Thank you， 多謝曬 Gary 同埋 Joyce， 係啦，希望大家都可以喺呢個聖誕節揾到一個好認真嘅伴侶， 係冇錯啊，成為咗我哋今日咧係咧特登喺節目當中咧送俾大家一個特別嘅特輯啦，迎接聖誕啦。多个平台多个渠道想想 常万变乱了几多方寸转数圈又为生活忙乱逐条再算没法完美预算寒流中抱着时都温暖无论这烂米居室未算得甲级都有着甜蜜细节亦会记得共你一起每一天每餐如同盛宴度过十年如老中初见用爱开始每一天白发也稀疏未相厌无什么亮点仍值得幸福永离别直行直过未理身边规劝跟你走是认真亦情愿若谈运气没有赢过赠券能寻到你就自赢了最强爱恋共你一起每一天每餐如同盛宴度过十年如老中初见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三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伊利沙伯医院一名42岁确诊新型肺炎女患者昨晚离世，呢名女患者住在钻石山宏景花园二座，今个月6号因为发烧、咳嗽和气促入住伊利沙伯医院深切治疗部之后确诊，她一直要用呼吸机协助呼吸，情况持续恶化，延至昨晚离世，连同昨日在玛丽医院离世的确诊个案，至今有114名患者在公立医院离世。 負責統籌指定檢疫酒店的公務員事務局長聶德權說，計劃反應不錯，部分酒店如果做好準備，可以提早在今個月18號，即是星期五，用作指定檢疫酒店。政府會配合有關的安排，當局未來一兩日會公布相關的酒店名單，方便回港人士預訂。聂德权出席一个电视节目之后又说，如果有酒店提早用作指定检疫酒店，由机场接送检疫人士到指定酒店的专车服务，亦都会一并在星期五开始。初步计划有五条路线，覆盖36间指定酒店，日间大约每半个钟头一班车。聂德权强调，计划的全面实施日期仍然维持在今个月22号开始，但呼吁在21号回港的旅客亦都要预订指定检疫酒店，以免因为航班延误至22号才抵港的时候会引起混乱。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2020年即将结束，疫症打击环球经济，春年充满不确定性，为了应对未来可能出现的变化，在编制来年的财政预算案的时候，更加需要为公共资源的运用厘定先后缓急，留有弹性。陈茂波在最新网志说，政府无意追求财政储备的不断累积，公共理财始终是应使则使的等的原则，要稳住市民、企业和社会对未来的信心，需要有效抗疫，同时亦都要需要维持公共财政稳健。俄罗斯专家说，俄制新型肺炎疫苗的免疫保护期可能有两年左右，但需要进一步通过试验证实。参与研发俄制疫苗的加马列亚研究所所长金茨堡说，俄制疫苗是以对抗伊波拉疫苗的腺病毒载体方法为基础进行研发，有相应的实验证明，这一类的疫苗能够提供两年左右的免疫保护期，而辉瑞药厂参与研发的疫苗保护期是4至5个月。金茨堡又说，俄制疫苗能够确保96%的接种者不受感染，4%可能仍然有受感染的接种者，症状亦都会比没有接种疫苗的患者轻很多，很可能只是流鼻涕、咳嗽和体温稍微升高，病原体不会侵入肺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的偏东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日间稍后气温显著下降，随后两三日朝早相当清凉。而家气温是21度，相对湿度71%，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小型首先讲返啲隧道情况。红隧港的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车龙排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慢线落湾仔暂时畅顺。红隧嘅九龙入口呢，接近收费广场对开一段车多。跟住睇返啲路面情况，喺九龙区仔衣街去界限街方向，近旺角花墟一段呢係车多，龙尾排到亚街路街。尖沙咀广东道去梳士巴列道方向，近海港城一段呢亦都係车多㗎，龙尾排到过去港景峰。跟住咧，提翻你一啲封路安排啦。喺公主道，因为有道路工程，现时来回方向近亚街路街嘅慢线咧，仍然需要封闭，影响到去尖沙咀嘅车龙咧，排到去太子道西。咁另外喺窝打路道去尖沙咀方向，近油站对开慢线，亦都因为有道路工程，影响到咧车龙排到去狮隧嘅沙田入口。咁同时咧，亦都影响到狮隧出九龙嘅车速限制，需要降到每小时50公里。驾车人士经过咧，记得要特别留意啦。另外要特别留意的是安全车速位置有长青隧道入口去九龙和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无论你是司机定是乘客，如果座位有安全带就必须佩戴。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第 四十三届十大中文金曲《音乐树》， 音乐加上画面，成就一段段永恒的记忆。 音乐再起，温暖依旧。 我会与你抱拥，雨再降也当吹吹风。 第四十三届十大中文金曲《音乐树》。 预防肺炎及呼吸道传染病，要经常保持双手清洁，洗手时要捽手最少20秒，先冚好翅板之后至冲刺，要定期注水入 U 型隔气弯管内，打乞嗤或咳嗽嗰阵要用纸巾遮住口鼻，如果出现病征应立即戴口罩同睇医生，口罩要完全覆盖口鼻同下巴，上 chp.gov.hk 了解下啦。 中女宅男杀很大，有彭程曾志豪。 中女宅男杀很大， 哇！使唔使讲到好似卖药咁啊？ 喂，你一把年纪唔敢卖，卖唔出噶啦。 中女宅男杀很大，有彭程，彭程，彭程，彭程。 喂，我咧喂，够啦，够啦。 星期日晏昼两点，彭程曾志豪。 中女宅男杀很大，杀很大。 今日我哋节目真系好非一般啊！嗬。 梗系啦，我哋两个一把年纪都仲问紧交友 app。 咁我哋都要了解一下呢个市场嘅情况，最新嘅科技啊嘛。 我哋头先唔记得咗问佢哋两个啦。 做乜我哋仲有冇市场？ 系啦，早知就话喂，如果我哋两个张纸张相摆上去，但我哋隐瞒自己结咗婚咧，得唔得嘅咧？佢 AI 啊，或者个客服会唔会识穿我哋？ 冇得隐瞒噶呢啲嘢，一定俾人知道噶啦，自己一定包唔住火噶。 哦， 不过可唔系即刻嘅啫。 嗱，交友 app 咧，老老实实就我虽然冇真系靠佢，我有玩过，我都话我 friend 有玩过嘛，我自己就冇，真系唔需要啦嘛，我好快已经俾人绑死咗啦嘛。 我话 我有试过噶，但系摆张相靓啲，同埋唔摆相系差好远。 系咪啊？ 系啊， 真系差好远。 系啊。 你而家彭程几多？ 见仁见智啦，呢啲 系啦。嗱，但系嗰个我都叫试过下，我哋两个都咁。但系嚟紧落嚟咧，我哋要讲嘅呢个话题咧，呢个服务咧，真系未试过。嗱，我就冇得去试下去，我又冇得品尝嘅。但系我又好想试下提供咯。你见到佢几咁耻笑咧？ 唔，我哋要讲俾啲听众听咁好奇。 你觉得我唔得咩？ 我冇嘅， 一样米养百样人堆 ，OK 嘅， 系咯，即系有好多种唔同嘅牛噶嘛， 系， 会有水牛啊、黄牛啊， 黄牛咩都有啊， 系咯， 呢、這个牛犀利咧， 牛郎、 啊，牛郎啊， 嗱，我系未试过即系接受佢嘅服务， 系， 我系好想试下有冇得做佢嚟提供呢个服务俾人，成日都觉得咧好正噶， 你讲。嚟帮衬你嗰个正啊，定系你做作为自己系啦去经营嗰个正、啊？ 我睇日本啲牛郎，即系就唔系牛郎织女嗰啲嚟嘅。总之我见到全部咧都好似漫画人物咁样咧，有、 哦、 金头发啊，成个王子咁啊，咁、然后就有型靓仔啦。之前其实我都节目介绍过咧，日本第一牛郎啊 Roland 啊，咁啊就好犀利嘅咁样。咁啊，但系今日咧我哋要讲咧就系从女人角度出发咧，即系佢就话啦，日本有个女士咧，即系有女仔啫，都唔系女士，都唔系好年纪大嘅啫。佢就话佢系一个牛郎嘅研究者，咁啊专门研究咧点解啲人咁中意牛郎嘅呢啲所谓嘅夜店度啦，系有啲咩咁特别啦咁样。嗱，所以咧我想话，第一名系好重要嘅。我哋香港人咧口耳相传咧就唔会叫牛郎噶嘛，成日攞咗第二只动物个名嚟讲啊嘛， 家禽名 系啦。你唔知点解觉得咧争好远个牛郎咧，你讲十次咧都唔核突嘅。但系你一变咗嗰个家禽名，你一句都唔敢讲，即系你觉得已经好似系侮辱咗人咁样咧。即首先你话嗰个名字嘅改系咪争好远咧？即系证明啊，正所谓要。 其实我唔觉得牛郎系特别好咯，不过你话牛郎系冇个家禽，其实 争好远哦。你同 app 呢件事一比系咪啊 ？Anyway 啦，系啦，奇怪系乜嘢咧？ 系 奇怪就系通常我哋会有假设，就觉得通常都系啲好似我哋咁嘅年纪啦，系啦。 咩年纪啊？后生 中女啊，资深少女啦，系啦。 资深少女 OK 啦，咁啊去搵下牛郎倾下偈啦。但估唔到廿几岁做研究员，佢有啲咩咁中意咧？又真系 嗱，呢个研究员咧就日本咧，佢叫做阿刘内刘啊。咁咧佢就话佢开头咧就因为咧佢读书就话咧同呢啲人类研究有关啦，咁佢就去呢个牛郎店度咧就去调查一下，咁点知咧去到后来咧佢就不能自拔啦， 佢咧去到十八歲嘅時候咧，就為咗滿足好奇心咧，佢真真正正入去咧就買一次服務。 哦， 結果咧個領略到牛郎魅力嘅佢咧無法自拔。甚至乎咧，即係佢短短兩年之間咧，用咗幾多錢咧去幫襯牛郎店啦，同埋佢話嘅順便做研究。啊 是不是名目来的这些 不是那 他作为女仔其实他又不用骗人的即是他看个样子都 没拍拖啦他没所谓的他就说他要做研究首先讲他写几多钱哇大佬我想读大学都毕业了两年洗了成1000万 yen 即是74万港币 哇 读几多个大学都读到回来的真的 是啦哇这些会不会借研究为名啊你们成日都说、啊、之前那些访谈事件啊借访谈为名真 的牛郎呢我粗浅的认识呢来自漫画漫画里面呢、嗯、那个叫做夜王啊、 嗯、 他就专门讲呢就说他们那些男公关啊去怎样去服务啦、嗯、他其中一个这样讲的他哋男公关系唔会同客人发生性关系嘅。 嗯， 佢话如果发生咗， 唔 系啊，佢话如果发生性关系咧，佢话其实系做到好 cheap 好臭啊。 嗯， 佢话反而咧就叫做破坏咗嗰个叫做关系啦咁样。嗱，我唔知道漫画佢几多成真嘅假。 漫画就系咁讲啫，真系咁啊？研究乜嘢先？ 唔系，我有啲信嘅，因为咧嗱好笑嘅，佢话佢中意呢啲牛郎店咧，因为点解咧？有啲系 sell 靓仔嘅。有啲係 sell 情感服務嘅，同埋咧話可以買到戀愛嘅感覺。 咦？錢用錢買喎？ 係啊，嗱，好緊要啊！佢係講戀愛感覺，並唔係做愛嘅感覺。 哦、OK， 戀愛感覺即係有人錫佢啊，嗰啲咁樣。 即係佢話咧，有人關心啦。 用錢買嘅喎，呢啲用錢買關心幾多都得啦，係咪啊？ 我諗真係唔同啊！我諗咧，當一個人咧需要去牛郎店度咧得到人哋關心同埋即係關，係啦，應該就係咧。佢身邊嗰啲人咧就冇咁樣嘅嘅温暖俾到佢啦，咁、 嗯、 所以呢個內流咧，首先佢好巴閉嘅，你話佢一個靚妹仔， 生女， 佢邊度揾到1000万 yen 翻嚟咧？犀利，佢呢1000万點揾嘅咧？ 唔係靠副幹， 係佢係靠副業個副幹啊！佢話咧，佢呢筆錢咧係佢公餘時間咧做兼職陪酒女。甚至乎是做人情婦所得的。 哎呀， 其實嚟到呢一格咧，我已經個腦咧運作唔到啦。 J 一張罪孽所黐黐。 佢係先做人哋嘅快樂傳員，然後就揾自己嘅快樂傳員。 就要去係用錢買快樂傳員，人哋俾錢佢，佢又用錢去買。 即係嗰啲咩回事啊？咁樣咁佢話咧，但佢有成果嘅。佢話咧，佢一共幫襯咗33间呢啲牛郎店。咁咧，佢就總結咗咧，就係究竟咧咩人咧會特別沉迷於呢一啲牛郎嘅即係喜好。 嗯， 第一係 咩人啊？ 獨生女或者家中長女。 唔知佢係咪啦？ 點解會係咁分咧？我諗嘅意思應該就係咧冇人關注咯。係啊，獨生女或者長女咧，即係咩都要做最大最強嗰個嘅。第二，父母過於保護自己或者過於放縱嘅，即係太好太衰又唔得。 嗯， 咁就會覺得想有束縛啦，唔想有束縛啦。第三。哇！呢、這个紧要，可以马上见到面嘅朋友好少。 哦， 喂， 即系 冇 人孤独啦，即系冇人陪啦，亦都系。 系啊，嗱，你谂下，佢唔系话你冇朋友，但系唔系有啲咧可以即系类似 plug and play 啊，即系你即刻一揾就可以人出嚟同你赴汤蹈火啲朋友。 即系冇好嘅朋友，知心友啦。 系啊，嗱，第四想重过呢啲叫做高中校园生活嘅，呢啲系咪即系代表佢唔想成长咧？ 高中校园，抑或系佢？ 佢继续想中意校园嗰种青春嘅岁月啊嘛？ 定系佢系觉得喺牛郎面前嗰、那个牛郎可以令到佢有青春啊，做翻学生嗰啲感觉咧？ 咪就系因为佢想咯， 系咯， 因为佢想要过重过高校生活啊嘛。第五啦，中意同靓仔倾偈， 呢个系人都想， 咁系人都想啦，因为彭程都会做礼拜个节目啦。 我好荣幸噶，我做咗咁耐啊，希望可以继续啊。 第六咧就系抗压能力比较差。即係好容易就會受到打擊啊，需要人哋安慰咯。我諗係咪呢個意思咧、 哦嗯？可能都 係。係啦，第七咧就話沉迷喺某一件事度咧，就做過發燒友嘅。喂、 嗯， 咁呢個好容易嘅啫喎。 咁咪沉迷咯，所以佢誒俾一個嗜好 hook 住咗啊，即係正所謂即係上咗癮嘅話，佢會對另外一啲事咧，亦都好容易上癮。嗯、相信係咁啩。 嗱，另外呢兩點咧就有啲特別啲啦、 嗯。 自我肯定嘅感覺好低。 嗯。 即係對自己冇乜自信。所以你諗下，佢哋點解咁追啲牛郎咧？就係話。我在呢个牛郎面前，我找到自己啦。佢、 嗯、 系重视我嘅，佢、 嗯、 系关心我嘅，佢会记得我可能有啲喜好啊，佢会安慰我咧。喂、嗯，咁呢个好肯定同呢个有关啦。自我肯定感觉低。第九咧就 系 话，而家嘅工作做得唔开心、唔充实。咁、 嗯、 啊，呢个又正路啊，揾啲安慰啦。 借牛郎嚟到安慰。 系啦，最尾呢个唔系好理解，好胜心好强，讨厌失败。 即系唔中意喺出边识第啲男仔，可能佢会经历失恋啩。 但系佢都唔系揾亲牛郎就一定系。 即系佢中意嗰个恋爱感觉，咁你出边揾恋爱感觉又未必成功噶 喎。啊，同埋有可能人哋会即系变心。咁你如果你揾牛郎咧，喺职业道德之下咧，你每次揾佢，佢坐得你台咧，都要同你倾偈嘅。 系。 都系好夸张嘅。 嗯。 系啊，但系呢个内流咧，佢话原来佢曾经见过有啲客人咧，女客人太爱某一个牛郎咧，佢会。即系同佢一齐殉情啦，咁有啲人咧就意外怀孕，哦，咁即系嗰个真系又发生性关系啦。 点会冇啊？漫画就冇啫。 我啲漫画明明话唔应该嘅， 漫画有好多嘢都话。 佢话佢真系会为佢生个仔出嚟做单亲妈妈都够胆噶。 即系呢啲咁嘅桥段，真系完全同嗰啲漫画电影一样。咁啊，现实生活原来都有发生。 点解你从来都冇谂过去帮衬牛郎呢？ 点解我要帮衬牛郎？ 点解你从 来我唔系 织 女啊？因为 唔系系咪因为你就唔系头先嗰啲条件呢？即系佢工作又充实啦。佢自我感覺又強， 需要啊！我喜歡失敗的感覺啊，係啊，因為每一次嘅失敗都令到我獲益良多。 咁你同我 同埋我唔中意嘥錢啊 ，sorry。 唔係咁，你同我做咗十幾年節目，你覺得我有冇資格提供牛郎嘅服務咧？ 呢啲就要交俾我哋廣大嘅聽眾作一個決定啦。 我都可以用感情係嗰個角度出發噶。 点啊？你而家系咪？ 不过我应该做唔到啊，因为每年彭程生日我都唔记得。 你咪好唔掂啫。 系啊，作为呢个牛郎咧，个客人嚟到面前，系咩？你今日生日咩？ 唔系连个名都唔记得嗰下大镬。 系啊， 系啦，唔知大家有冇兴趣听下算好啦，系咪啊？ 唔容易做噶。 嗰、那个牛郎研究员嘅经历啊， 咪真系想睇下究竟牛郎可以带到俾你几多心灵嘅慰藉？ 系啊，彭嘉丽摇摇摆摆。 系啊，嗱，不过如果咧，我哋而家要心灵慰藉咧，其实最重要系咩咧？就可以抗疫啦。咁啊，因为如果唔系，听讲有人即系提议全城禁足，令好多呢啲嘢都会发生噶嘛。 系啊。 咁所以咧，即系如果你有啲咩心灵嘅抗疫可以做得到嘅话咧。 又要找师傅了。 师傅 师傅啊，李师傅呢继年头的时候呢推介大家看漫画抗疫。当时大家都以为他讲话少的啫。还记不记得介绍哪套啊，那时 记得龙珠、 啊。是啊龙珠啊。那时他不知道说什么，因为龙啊还是怎样呢， 是啊是啊。 就说这个生肖有关嘛。 是啊是啊。 是啊，那些人都讲笑龙虎跑都不得了这样。 哇，要找回都不是易的，是 好像还有的， 还有 未执的。 我真的不知道。 是啊，总是有些年纪的人需要看那些的。 哦、我以為是第二個系列了，已經 第二個系列 是啊， 什麼 啊，不是即是第二本啊， 哦第二本啊， 是啊是啊、哦、好像沒有了， 這個沒有了嗎， 好像 是不是的，我訂戶來的， 不是扮嘢啊， 你老公叫我幫我訂的 我收不到 他攝住在那些、讀者文摘後面OK， 上一次就讲龙珠啦，今次咧阿李居明师傅咧，佢真系又再下一城、哦，咁、 嗯、 又系啲传媒访问佢，喂师傅点睇啊？抗疫睇啲咩好啊？今次佢就话啦，就咁样啦，嚟到2021年，不如咁啦，我哋睇鬼灭之刃啦。 喂，我觉得咧，阿大师阿师傅咧， 好犀利啊， 好贴士啊， 贴士都爆啊， 直情系传承热话啊嘛，啱唔啱先？ 所以我觉得阿师傅与时并进啊，佢即系应该脑筋真系动得好快， 好嘢。 佢竟然即刻食住咗而家咧呢个传承鬼灭之热潮咧、嗯，正系我哋节目都讲咗起码4次，但系嚟到李师傅手上，鬼灭之刃咧就唔单止系一套咧即系热血嘅动画，仲、 嗯、 变成一套抗疫嘅动画。 点解咧？有咩抗疫嘅元素喺里边先？ 佢咁讲。嗱，佢認為咧，香港人應該睇多啲《鬼滅之刃》，因為主角阿炭治郎咧斬鬼除魔呢個故事有助社會去濕散熱。點樣可以達到去濕散熱咧？即係咪我哋睇完之後就覺得自己開心咗，係啦。或者你 定系会喊啊？因为我听啲 有啲都感动嘅， 感动 系、啊、啦， 佢咁啲湿啦，会唔会 系啊？会唔会系咁样咧？定系哦 ，OK， 你会觉得而家我哋呢个社会充斥住唔同嘅妖怪，嗰啲鬼啊，见仁见智啦。你觉得嗰只边个系人，边个系鬼？你自己一定有把尺啦。睇、完之后就觉得好似咧，将社会上面你憎嗰啲人咧，就斩妖除魔一样。就即系书斋解困。所以就會開心啲，係啦，會唔會有一個咁嘅諗法咧？嗱， 即係 去濕散熱，所以有啲人咧笑佢就話：不如出涼茶好唔好？係啦，出涼茶就真係去濕散熱。咁咧，然後第二個啦，佢就話咧，佢話點解咧？佢話今年要睇一啲咧故事裏邊有靈界或者靈體元素嘅作品。佢話呢個咧就會有助抗疫，冇解釋點解㗎嚇。 靈界係啦，因為即係你嗰啲叫富富得正啊，叫做正所謂。 可能係咁樣。系啦，定系因为连啲鬼都惊咗啲病毒嘅， 系啦， 咁唔系个鬼都惊病毒，咁你睇鬼都冇用噶。 唔系，即系系咯，呢、這个世界好多嘢都唔可能嘅都发生啦，其实都咁、 即系冇咩系不可思议噶。 已经好恐怖噶啦，即系社会发生嘅嘢，所以系咪用啲、即系啲恐怖啊、灵异嘅嘢嚟都系啦抗衡咧？因为嗰啲都唔系太恐怖啫。 哦，定系谂住攞啲鬼嚟吓鬼啲病毒啊？咁如果睇四人夜话得唔得咧？以前咧，無師啲嗰啲經典劇集咧，嗱，佢就話要睇啦，所以靈體作品咧就介紹《鬼滅之刃》啦。第三，佢話咧，抗疫元素仲有兩樣嘢嘅，就係、是、親情同埋落雪。點解咧？佢話作品開場嘅時候，因為《鬼滅之刃》啦，一開場咧就係主角炭治郎咧，係喺佢哋嗰個叫做雪地裏邊咧，成家就俾人殺曬啦，俾鬼殺曬。佢、就救咗佢阿妹，就離開個村莊。佢話哥哥喺漫天風雪之中。孭起妹妹，当中有雪啦，有亲情啦，佢话可以化解呢一个火热时代。送你一瓣的雪花，系咪即系咁样就可以咧？ 第一个就话俾我 消灾散热啊嘛， 消灾散热 系啊。 跟住然之后就啲雪又有用，咪头先就去湿， 去湿啊， 去湿散热。 而家直情系去火啊！即系我哋呢、即系话我哋而家呢个年代咧，就大家上晒头啦，好火啦。咁、简单嚟讲，系咪即系将啲火走出去？咁就系咯，咁啊唔系就睇《鬼灭之刃》啦。系咪凡系令到系啦、凡系令到你啲火可以吓、走出去嘅，系咪都可以睇咧？咁、可以睇嗰啲我可以睇翻我哋本地片咯。我哋嗰阵时嗰啲三部曲咧，咩咸湿咸湿咸湿大咸湿。 啲動作片啊都得 咯，動作片都得、即係嗰啲燈草和尚嗰啲啊， 或 者睇我哋四大名著咯。 係啦，我哋有靈異嘅， 係啦， 係啦，即係可能 睇《西遊記》、 睇畫皮啊嗰啲啊，畫皮啊， 我哋如果睇《西遊記》，呢、這個叫做《女兒國》。 或者蜘蛛精都有即引誘悟空同唐僧，咁咪又符合咗頭先嗰啲元素喺裏面。係啊，嗱，即係 諗越多， 越諗越多啊！咁所以咧，跟住啊，啲人就話：哇，跟住阿李師傅睇漫畫咧，套套都可以抗疫嘅喎，叮當都得啦。叮当都有亲情啊！ 叮当有亲情，有落雪啦， 有落雪啦， 系啊， 都得啊。不过佢都有斩怪啊，佢对住 但佢唔够灵异啊， 佢唔够灵异， 系啊。 叮当可以穿越时空啊，都唔够灵异。 但我哋觉得叮当系好可爱嘅，那个场面唔够恐怖。 系啊，咁所以有啲人都提及咧，就话喂，咁不如咁啦，睇以前啲经典漫画咯，《一游白书》咯，《一游白书》咪就系讲呢个灵界侦探啦，咁可以睇啦。咁另一套就系《Bleach》啊，《飘灵》啊，亦都有译做《死神》啦吓。咁啊呢套动画咁啊，直情就系讲灵界噶啦。咁啊，原来仲有《一拳超人》咧，佢另外有一个作品咧，就叫做《路人超能一百》。佢話呢套嘢咧，原來又係即係一個頂級嘅超能者，又符合咗頭先阿居士所講嗰啲嘢啦。全部都啱使啱用嘅。咁所以如果咁睇翻啊，鬼太郎，鬼太郎都得，日本漫畫名作啊。鬼太郎同埋佢阿爸啊，同埋一班正義朋友咧，為咗保護人類咧，咁呢啲都可以睇喎。咁我哋使唔使落多啲哎呀，最衰嘅落唔到蘭桂坊啦。 啊，唔使啦，千祈唔好添啊。 因為要。要揾多啲，佢話有啲鬼怪啊嘛。 係啦，哇！即係用另類嘅方式去抗疫啊。好啦，我哋希望遲啲日子好啲，下一個禮拜見好嘛。 拜 拜。Bye bye。 ありがとう、声の限り。悲しみよりもっと大事なこと。去りゆく背中に伝えたくて。懐かしい